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音乐，闪耀音乐，闪耀音乐。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Okay。 嘿嘿嘿，到了北京时间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准时回归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在空中一起分享的周末美好音乐时光，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了，问候大家周六快乐。那今天呢是2018年的11月10号，星期六。哇，明天呢，这本来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呢被很多很多同学呢这养成了一个这过的节啊，1111。哦，又是一年的这个买买时，啊，一边买买啊，一边呢听这个麦麦啊，听起来还挺押韵的。很多人呢把这个1111啊，从这个单身节呢，这个没用几年的时间转成了这个剁手节啊。今天11月10号，就是1111的前一天，注定无人入眠，是吧？拼手速，拼体力，拼网速，拼人品啊！有钱的同学买买买，没钱的这个凑个热闹，抢抢抢哈！所有人呢都准备在这个网络上励志血拼到底。你的购物车放满了吗？这次1111有没有一些特别想买的东西呢？我也挺纳闷的哈，这一个这个欢乐的购物节日，硬生生的感觉被大家搞成了一个疯狂的战斗日哈，这个爱买族剁手党们真的是不容小觑哈。而且你知道吗，从这个历年的成交这个记录啊变化来看，在双十一当天，哇，大家的战斗力往往在12点之后呢持续的爆发，而这个主力军呢都是在35岁以下的用户啊，最为凸显，厉害厉害。数据还显示，女装、美容、护肤等品类啊，连续多年雄居成交 TOP 榜，今年狼烟再起。想必各位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小仙女们啊，你们的购物车里面已经都塞满了吧？再次装满各种东东啊，好好看一看还漏了什么。我只想啊，不是特别泼冷水的问大家一句：去年你买的拆封了吗？用完了吗？从柜子里翻出来了吗？ 位，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好音乐，不要忘记此时此刻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我们新浪微博的超级话题，你聊的超级够不够超级， 伸你的手在空中摇起来， 把手是在空中， 节奏在空中， 远离你的手机，兴许今天晚上就可以少花一点钱。 随便的点点头，让身体随便抖一抖。 我来帮大家这个转移一下注意力啊， 让你放松，放大听觉，让一切放空，在你脑中神经别再紧绷，在你的身上现出真空。我知道你想要一些刺激，打败无聊的动力，来挑起生活的压力，让人羡慕妒忌恨。Relax, go dance, 这是我为你开的房子。我是老中医，也是老司机，能帮你身体健康，带你盖一盖野地。别害羞，没关系 ，When I say hello, everybody follow， 开心不排队，蹦蹦野地不犯罪，反正房子有人陪，管他谁是谁的谁。伸你的手在空中摇起来，踩着节奏在空中摇起来，随便的点点头，让身体随便抖。这幻觉不是来自化学，不要可以拒绝。Relax, go dance, 给你妙手回春的房子。我是老中医，也是老司机，能帮你身体健康，带你盖一盖野地。别害羞，没关系。When I say hello, everybody follow, 开心不排队，蹦蹦野地不犯罪，反正房子有人陪，管他谁是谁的谁。伸你的手在空中摇起来。节奏在空中摇起来，随便的点点头，让身体随便抖一抖，随便的点点头，让身体随便抖一抖。 嘿嘿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六快乐，周末好，在麦家族 My Home， 哎，我们的这个麦家族的头像呢，这个感觉就清新活泼了很多，对不对？在新浪微博呢，已经有很多同学来打卡了。今天的沙发归灵儿同学，他说呢很想听一首买买买。明天的双十一准备剁手了。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已经问候了像你们这样的小仙女哈，有没有这今年特别想买的东西，而且早早的放入了购物车，而且呢， 这个算是给自己的一点点小小奖励哈，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真的提醒大家，你看一看你在去年的时候，因为人嘛，对吧，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都有自己的路数，搞不好你去年你已经曾经买过，但是你忘记了，今年你又再次的复购买了一遍。周周打卡中，今天的这个小板凳归你。无论我们最后生疏到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就算终有一散，但别辜负相遇。如果能回到从前，我会选择不认识你。周周，你最后一句真的要这样吗？如果能回到从前，你应该说我还是会选择认识你哈。这个最近感觉到这个感情，这位同学感情受了一点小小的这个波折哈，不妨呢给自己挑一件礼物哈，在今天晚上呢买一下啊，心情会不会好一点？大周周，另外一位这个打卡的同学哈，这个不剁手的飘过，哎，你跟我一样，我好像今年也没有什么要买的，感觉现在生活呢，日子过得就你知道，就是什么都不缺了，然后呢，这不一定非得赶着这个时候来买东西啊，而且像我这样，你知道，就智慧如我的人。这么有智慧的我，怎么会在今天受商家的当呢？啊！没关系，只要你们买的开心就好，好不好？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会不会去年买过？ 了解。平凡的生活用音符来枯燥调味，舒心的早晨，灿烂的午夜，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空 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在21:20继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我们的点歌厅呢已经上线了哈，来看看呢众多同学在上面呢，来我看一下。点点点点点，好了，好像很多同学没找到这个地儿，对吧？古朵儿说问这个对面的同学说，今天你那里下雪了吗？是什么意思？你要点那首你那里下雪了吗，对吧？心冷如雪啊，这双十一别人呢都在这边买买买哈、啊、如果呢对于这个还此时此刻在加班的同学，我看到有同学说今天呢不过节了哈、啊、因为呢要一直加班就对了，所以呢这个问候一下此时此刻听着我们的电台啊，依旧呢加班并没有享受神奇的买买之夜的同学们， 其实有的时候要提醒大家，这不是坏事啊。这个你们还记得吗？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之间的血淋淋的教训，对不对？你看到的和你做买到能一样吗？为什么今天这期节目就有我在这边跟大家聊天的感觉，很像是那种你知道就大家长你知道关怀的语气。实现呢最自然的这个美丽的样子，帅气的样子，其实你需要一副好的底子啊，修炼自己，就气色好了穿什么都百搭啊，气色不好穿什么都白搭。 我挣脱经不住才伤害很破，一风头头顶够啊，就等这一刻让喉咙吼一吼冲破你耳膜，可你听到节奏是我的脉搏，这世界很搜索感到的像豌豆，心着没忘怀胃口像熬出头，混不得闭上你摸拳头，机会你要掌握，我不再做某某某，要你记住我准备大显身手，就等这一刻，血淋淋染血着像洪水猛兽，你是否也感受胸口那把火，欢迎跟我切磋切磋或帮我加油，总是看爱渐落却能拳拳到肉，真功夫当作闲愁谈笑之间别秒头，一般的动作肯定都不宇宙，我有把握跟着我连独占的像豌豆，身着威望摆胃口想熬出头，混不得闭上眼握拳头，机会你要掌握，我不再做某某某，要你记住我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Radio Star。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

全国上映。影片以书信往来为脉络，周迅饰演的妹妹之华代替过世的姐姐之南参加同学会，却意外地遇见了年少时倾慕的对象尹川，由此引出三代人的情感纠葛。近日，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佛山市开幕，正在上映的《你美丽了我的人生》亮相电影节新片推介会。《你美丽了我的人生》讲述了两位舞者在追梦过程中的爱恨离合，片中汲取新疆传统民族歌舞之精华，并且和爵士、摇滚、嘻哈等现代流行元素结合，以青春和梦想的内核编织故事，尽力把这部片子国际化、年轻化、大众化。近日，有伊朗斯皮尔伯格美誉的电影大师马基德·马基迪亮相2018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电影大师讲堂，以自己提名奥斯卡的影片《小鞋子》为例，为青年电影人带来了以触碰人性、伊朗电影的魅力为主题的课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Oh my Radio Star， 淑华姐这个月生日，在这里我们祝她生日快乐。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晚上的时光，在周六晚上九点，周日晚上十点，给你好听好玩。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在空中聊聊属于今天才会有的心情哦。可以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也可以呢直接留言给我，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在节目当中点播的歌曲，想送给的人啊，都可以呢来告诉我们。 翻看着你的相片，又让我想到了大理。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湛蓝，永远翠绿的苍山。我爱蓝色的洱海，散落着点点白帆，随风缓慢地跳动，在金色夕阳下边，绿色的仙草丛里，你的笑容多温暖。我爱丽江夜晚熊熊的篝火，星光天使掠过头顶，飞向远方。在我怀里，你轻声低语，在我的 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Oh my radio star。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是走 Double E 正在打卡中，就在麦家族 My Home My Baby， 在我们的打卡贴跟大家问好了。那在直播间的 DJ 麦同学也问候大家周末好，这样的一个战斗力的一个晚上，希望大家也可以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哦。这就是我多年做电台的一个愿望，希望呢每一个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带出的这种力量和能量哦，让你开心最重要。他说迟到了打卡一下，然后呢他说前几天上课从下午2点一直到6点半都没有休息，上完课之后呢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转圈圈哈，头晕晕的感觉呢，听听歌曲是不是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得好一点呢？就在今天晚上一直持续到12点钟， DJ 麦陪你陪你陪你到底哦，血拼到底就对了。 甩裙摆画着圆圈，画眉的兴高采烈，那香味有点阴险。 你在我旁边的旁边，但因此却见碰见，偷看一眼你的唇边，是不是也有笑意明显？明明是昨天的事情，怎么今天我还在经历？一丁点回忆都能惊天又动。 问题，我们在这 Radio Star。 像一年四个季节都被你变成夏天，我才会在你面前总是被晒红了脸。像一百万个秋千在我心里面盘遍，被你指尖碰到指尖，我瞬间就被荡到天边。明明是昨天的事情，怎么今天我还在经历？一定连回忆都能今天又兜底。想问个愚蠢问题，我们再这样下去，你才会走到哪里？ 但请你不要太快解开还沉默的情话，请让我多纠结一下才终于等到解答。太容易的爱故事就不耐人回味了，像这样触电就够我快乐融化。我们就耐心培养萌芽，不要急着开花，反正有长长的日记等我们去填满它。发现一切陷于快装傻，就这样触电一直甜蜜，触电直到爆炸。 但请你 不要太快解开还沉默的情话，先让我多着急一下才终于等到解答。太容易的爱故事就不耐人回味了，像这样触电就够我快乐融化。我们就耐心培养萌芽，不要急着开花，反正有长长的日记等我们再出 现。 就这样触电一直甜蜜，触电直到爆炸。 在2006年的七月份的 S.H.E 也是华语女子天团了，对不对？到现在呢，还一直非常非常令大家喜爱的 S.H.E 的一首《触电》送给大家。 在北京， 在北京， 在空中， 在空中。 全亚洲最潮流的周末夜现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DJ 麦麦麦同学 ，DJ 麦麦麦同学。 Let's rage. I knew you were, you were gonna come to me. And here you are, but you better choose carefully. 'Cause I'm capable of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Make me your Aphrodite, make me your one and only. Don't make me your enemy, your enemy, your enemy. So you wanna play with magic? Boy, you should know what you're falling for. Baby, do you dare to do this? 'Cause I'm coming at you like a dark horse. Hey! Are you ready for, ready for? Hey! A perfect storm, a perfect storm. Hey! Hey! 'Cause what's your mind, what's your mind? Hey! Hey! Hey! Hey! Hey! Oh my radio star. Just to walk away, don't walk beast. I call her karma. She eats your heart out like Jeffrey Dahmer. Be careful, try not to lead her on. Shawty heart is on steroids, cause her love is so strong. You may fall in love when you meet her. If you get the chance, you better keep her. She sweet as pie, but if you break her heart, she turns cold as a freezer. That fairy tale ending with a knight in shiny armor. She can be my sleeping beauty, I'm gon' put her in a coma. Damn, I think I love her. Shawty so bad, I sprung and I don't care. She rap me like a roller coaster, turn the bedroom into a fair. Her love is like a drug, I was trying to hit it and quit it. But lil' mama so dope, I messed around and got addicted.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麦 ，Radio Star。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嗨嗨嗨，你好吗？听到这个时段的你，今天晚上呢，在周末的晚间时光，跟大家一起在电台当中听听歌、唱唱歌，用最最放松的心态哈。当然了，手机呢可以，这个举着啊，这个刷着。我说实话真的不太了解，是不是这个下单的时候应该在11月11号，就是今天晚零点以后再下单，会这个价格好一点，还是说现在就已经可以买了？是怎样操作？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阔别7年重返北京舞台，11月18至20日，直棒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度莅临国家大剧院，亮相2018纯粹古典系列。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回望古典时代，走向浪漫巅峰；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奏响英雄赞歌；舒伯特第八交响曲品味厚重音响。三位名家之作彰显大师高超技艺，三场音乐会尽展德奥精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来来来来 真的不用剁手哈、啊！如果呢真的是有这个想法的话，其实我可以帮大家把这个网络呢这个线断一断哈、啊。手机的，手机怎么办呢哈、啊？手机的话 ，WiFi 的线剪一剪，好不好？就是鼠标用这个电脑的话呢，台式机的朋友呢，把这个鼠标线哈、啊、这个剪一剪，然后呢我帮大家呢把这个网络的线剪一剪，对吧？为什么要剁手呢？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呢？22:04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号召大家不要那么疯狂的买买买买，因为呢很多同学都买了一些没用的东西，所以呢我呢这个随着人生随着不断的这个成长哈，然后呢越发的发现自己呢原本身就是一个还是相对来讲这个男生里面比较会收纳的人，然后呢随着不断的成长啊、接触的不同的朋友啊。走到了世界各地，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之后呢，会觉得更加的哈、欣赏这种有这个断舍离精神很会收纳的朋友。你买那么一堆，你能把它管理好收纳好，那也很绝。但是很多人呢只是为了单纯的买哈、只进不出，我告诉你，你这好家伙，这不大行哈。正好借由今天晚上的听电台的时间，思考思索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啊，生活方式改变，从这一刻开始。 Talk dirty to me, babe. Every time I want it, every time I want it, every time I want it. Hush, please, no more games, no more of the same thing. Been thinking maybe could it make me scream his name and give me the right aim. But can you tame this good? Baby, make me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boom.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baby, make me tick, tick.Why you wanna flaunt it? Why you wanna flaunt it? Your turn, switch it up. Let me get up on it. Let me get up on it. Let me get up on it. Hush, please, no more games. No more of the same thing. Been thinking maybe could it make me scream his name and give me the right aim. Or can you tame this good? Baby, make me tame For a minute, let me taste you, babe. Light your few dead nights, babe. Like I'm a brain, how you going insane? But my dynamite stick, no, the dry chick crazy, babe. And while you're laying on your bed with your feet up, right there, my white beater. She like the way I eat her, beat her, beat her. Treat her like an animal, somebody call Peter. Put a little bit of this inside a margarita, then put the thing in and have her running like a meter on the cab in the city where the girls are pretty. Find me in the club where the girls get busy with the blast. I'm a fat booty, nice shake titties. My wrist so pro, you can ice skate with it. Give it to you till you curl on your toe. Get your ass at your clothes, sit back and behold the explosion. Yeah.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夜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同时天气比较冷，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本是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放晴，扩散条件比较好，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两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昨天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 DC 全新超级英雄电影《海王》宣布，主创团队将来到北京出席11月18号的首映活动，开启全球首站宣传。这部影片将于12月7号抢先北美两周在全国上映。几天前，导演温子仁在网上宣布，《海王》的制作已经全都完成，每天疯狂的工作时长，每周连周转7天，就这样工作了许多许多周，完全没有休息，才能拍出这部独特与美丽的影片。五大卫视近日接连寄出了最后的剧集大餐，主旨都是与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相关。11月5号，《风再起时》登陆湖南卫视，聚焦创业浮沉。11月11号，聚�焦电视人创业的《我们的40年》将在江苏卫视播出。11月12号，《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将登陆浙江卫视与东方卫视。12月9号，《大江大河》将在北京卫视与东方卫视联播。2018年只剩下了一个多月，台播剧收视表现全年低迷，几乎已成定局。此前你知道的许多年、创业时代等致敬改革开放主题剧表现不尽如人意，而《风再起时》开播几天来依然没有提升湖南卫视的收视表现。由金世佳、柴碧云等主演的电视剧《我们的40年》将于周日在江苏卫视开播。这部剧横跨了40年，讲述幼年受到电视机影响的主人公如何成长为一名成功的电视人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 九七 四，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外卖的周末现场正在放松中，正在回归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卖家族。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已经上线咯，在这个时段的刚刚我们听到了 Zed Stay the Night。 今天晚上很多人呢都是这个怎么讲 The Night Will Still Young， 就是这个今天晚上不打算哈早睡了，对不对？这个好好的来刷一刷就对了，是不是？今天呢出去玩的朋友也不多，一般呢都躲在家里面哈，这个抱着自己的电脑哈，趁我还没有把大家这个网线呐、鼠标线呐、剪断之前啊，能塞进去的塞进去，然后等待一个特别的时刻，就是呢可以呢下单的时刻。都买了什么？在微博上跟大家互动互动，聊一聊，加入我们的麦星群，各种群哦，微信群哦，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的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生活里有100种表情，你也可以选择100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收纳收纳很重要。 雨点飘，你的酒窝在笑，你说水滴在跳，很幸福的曲调，彩虹点亮的下一秒，世界很大，人很渺小，惊喜总出乎预料，100种表情，快乐的小事情，100种表情，微笑在你眼睛，简单的音符最动听，你的甜蜜随风轻易感染我的心，电视里他和他都哭笑，你挽着嘴角笑，说是自找烦恼、yeah、转个思考换个频道，不许计较，从寻诀窍，还不如来个拥抱，100种表情，快乐的笑，100种表情，微笑在你眼睛，简单的音符最动听，你的甜蜜随风轻易感染我的心，鸟语了聪明了，它跃然纸韵离我耳边飞，花开了也落了，窗外的风景很憧憬，你温暖我的生命，捧在手心，最爱是你专注的深情，100种表情、快乐的小事情、100种表情，微笑在你眼睛，简单的音符最动听，你的甜蜜随风轻易感染我的心。Oh yeah, you're so my face. Oh sure, you're so my face. Oh now, got your smile, smile. 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是要快乐，如今丑小鸭长大，天天忙碌，忙碌后肚子徘徊在天鹅湖，想要的留不住，不想要的挡不住，白天害怕糊涂，夜里害怕太清楚，小时候 北京自由，一杯敬死亡， 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问候正在收听电台的你，周末快乐，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我们听过了毛不易，接下来给你一首老歌，陈慧娴，也是来自麦家族 My Home 小伙伴的点播。 有件事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正中？度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中，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

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只因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都是假象。 两两夜色为你思念长恨，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片片芳菲如水流。 两两天一脸有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情着我， 想借一度情劫难了，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几分前生的恨。 凉凉在这个时段的开场送给大家，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前两天呢看到了一个消息，说在 KTV 呢很多歌曲好像因为版权的原因呢被下线哈，其中看到了这首阿妹的经典老歌啊，很多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去 KTV 喜欢 K 这种带劲儿的歌哈。 你们的手在哪里？ 我们来听听演唱会的 live 版本，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送去向屏障，扬威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Radio Star。 我们这一年忙到少见面，下一次大概是他的婚宴，仿佛是昨天，谁泪流满。感谢过去成就我的幸福，我们这一年忙到少见面，下一次大概是他的婚宴，仿佛是昨天，谁泪流满庆祝下个春天，太让人羡慕，甚至掺杂一点嫉妒，不至于孤独，暂时把工作当归宿，你们都羡慕我累积的飞行里数，勉强也活出 其实每一个人都值得幸福，每个人呢离幸福的距离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远，需要自己用心去慢慢的体会，去发掘，兴许呢你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节奏。让一切变得简单一点，听音乐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也变得如此简单轻松，幸福也一样。 回忆着初次相遇，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浴室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比起沉寂的双袖，睡得不要放，几条网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变了， 难免会彷徨，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建造起围墙，心需要更坚强，不退让不绝望，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需要去付出多一些，互相体谅，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像风雨之中拿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时光，用我的肩膀，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 光，会唱的朋友，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忘，去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还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就是天堂， 甜蜜的感觉就在美好的时光，周末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带你一起沐浴月光。 Oh my radio star， 加入麦家族 My Home，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新浪微博发布请号麦同学请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一并告诉我们，或是找到麦家族麦后面的点歌贴，每个周末夜都会提前上线等待你打卡报道。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 You are not alone，

百元喽。我的心有一座山，坐在山顶就能触碰到天边，望山 在很多年前呢，曾经访问过的一位创作型的歌手音乐人哦，带来的这首《云端》。在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依旧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最新出炉的好音乐。 心，在空中从上午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三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Sherlock Mai 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眼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嘿，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I'm 麦麦。 好啦，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的节目呢要在最后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在明天晚上十点钟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 DJ 麦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呢一起度过的明天晚上周日版本鲜辣麦克风两小时的音乐时间，晚安喽，明天再见。 心不懂花开只一次的爱情，曾经